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进入暑期呢，很多学校都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放暑假，在暑假当中，学生们孩子们的安全也是备受大家关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急救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韩鹏达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危险，以及如何正确拨打我们的急救电话啊。再一次欢迎一下韩大夫，您好。 李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继续来聊聊有关暑假的一些风险。上次跟您一起来聊的都是一些外伤哈。 创伤外伤哈 。暑假暑期因为进入到这个桑拿天也好，北京开始暑伏也好，这个天气特别的炎热，专业的词应该叫热射病啊，就老百姓说的这个中暑是不是也是备受大家关注。 对，中暑啊确实是，就是现在尤其我们接诊更多的啊，现在尤其前几年，包括这两年，就是各种马拉松比赛， 啊， 对，其实是现在层出不穷，也越来越多。我们各种保障的过程中，确实尤其夏天比较炎热，碰到各种马拉松比赛的运动员进行出现这种中暑情况，其实更多。但是当然，我们尤其在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我觉得北京有一年好像温度特别高，当时很多户外作业的一些劳动者也 有中暑的啊， 很多中暑的， 很多中暑啊，包括现在很多孩子现在这个暑假可能也出去踢球打球，也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况。 没错，确实比较常见这个。 常见的比如说中暑的症状，它的轻重缓急不一样是吧？ 对 啊，一般情况都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其实中暑就刚您说的，你说了一特专业的热射病的这么一个，这是中暑最重的一个最重级别里边的重症里边的最重的一个状态， 就是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叫热射病。对，一般我们有这种先兆中暑，包括轻症中暑，还有重症中暑，就主要包括这三种。那重症中暑里边又分刚才您说的第一个最重症中暑最轻的里边是热痉挛，然后热衰竭，然后热射病。 您跟我们说说这些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吧，就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可能是怀疑中暑了。 其实最简单，先兆中暑就可能会有一些，首先它是暴露在高温的这么一个环境下，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头晕呀、乏力呀，包括可能会有恶心呀等等这些表现，然后大量的出汗，液体大量的流失，这种表现就是考虑我们叫先兆中暑。 这是一种。 对，然后到了轻症中暑，这个病人可能就会出现除了上述表现之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意识的一些改变，可能会有意识的一些模糊， 就是有可能会叫不醒，会昏迷吗？ 对，他可能叫轻症中暑里边，他可能会有一定意识的变化，但是他更多见的可能就会有一个体温的升高， 体温升高是吧？ 对， 哦， 体温可能就会超过38度以上这种，有的可能更严重，包括有意识的变化的，我们可能就到重症中暑了。那么重症中暑里边，像包括有热痉挛呀、热衰竭、热射病。热痉挛就很好理解，就是除了体温的升高之外，它可能会有一些肌肉的一些痉挛的表现， 就是有一点抽搐。 对，有这种痉挛的表现。更常见的就是比如我们叫腓肠肌，就是在大腿小腿后侧的那个背侧的那个肌肉会出现痉挛，包括一些腹部的肌肉会出现痉挛， 它会抖动是吧？ 对， 会 抖 动， 会有那种像您说抽搐那种表现。 这是热痉挛了是吧？ 对，热痉挛。到了热衰竭，它意识状态的一个变化就非常明显了。 就是你可能叫它的时候它可能叫不醒， 对，意识就会出现一些模糊，可能答非所问。您跟他说话，包括我见过的这种，其实我觉得已经到了这个热射病或者热衰竭的这种表现，他会有一个精神的一个亢奋，其实他可能跟正常的我们正常的一个表现，正常的跟他交流说话 不一样， 不一样啊！ 虽然他也是神志一个清楚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我记得很，就印象很深哈、 嗯。 那个病人他就会出现一个精神的亢奋， 嗯，特兴奋吗？ 很兴奋的那种表现， 啊、 就是那种我们说那种也不叫躁狂，但是比那种就是出现一个精神亢奋的一个状态。 嗯，就是你跟他说话，他很大声的，或者是情绪很饱满的。 对，但是他说的一些内容 跟你对不上，是不是？ 对不上， 对不上是吧？你问他你今天吃什么了，他可能说别的。 对，他可能会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答非所问的一些问题。 那就是如果在暴露在高温的这个空气当中，这温度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是非常危险了，是吧？ 对，非常危险。 因为热射病如果不能够及时的这个进行救治的话，还真的有一定的风险，是吧？ 对，它其实如果到了热射病救治不及时的话，它的死亡率也是挺高的， 挺高的啊。 对， 所以您看，您刚才说的这个中暑前兆哈、啊，就是比如说只是头晕恶心啊，一般情况可能回家就能够，比如说就稍微能缓解一些啊。 对， 一旦发生这种中暑的症状，比如说什么样的轻度的话，我们应该做怎么样的一种，比如说给它拉到一个阴凉的地儿。 对，首先还是降温， 啊、降温、 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对，包括我们在接诊之后，首先还是要给他，就是放到一个温度相对较低的这种环境里边， 嗯、 然后让他局部的降温。 嗯、 那么，包括给他用一些冰敷啊， 嗯、 可以用一些，就像之前说的那个冰袋啊、 嗯， 然后套上毛巾，在局部进行一个冰敷。 局部的冰敷一般都局部在哪些位置呢？ 嗯，还是。额部、头额部、 啊、 或者一些、这个、 脖子是吧？ 脖子对、 啊、 两侧， 然后包括有些 腋窝 也可以， 也可以、 啊。嗯， 对， 它基本上就是属于离心脏近的地方，稍微做一些冰敷是吧？ 嗯，对。也可以这么说， 可以理解。 体温比较容易高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大腿根部、啊、 嗯、 腋窝啊这些体温容易聚集的、 聚集的地方、 啊。对对对。 现在我看你们急救车上面那个冰块也是冰袋，也是那种撕的还是撅的那种，是吧？ 对，就是那种化学的那种 化学的冰袋， 这一揉搓， 一揉搓就可以降温了，是吧？ 对对对 啊，其实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去一些什么冷饮店可能也行哈，就是有一些冰的地方、啊。 然后如果就是那种先兆中暑的， 嗯、 其实它也是。液体丢失了嘛、 嗯、 还是让他大量的补液。 补液啊。 喝一些淡盐水啊、 嗯、 这种比较好。 嗯，其实说实话这种补液，因为我们知道可能这个电解质流失比较多哈。 对对 对。 其实在商场当中会有一些这个运动功能的饮料。 对。 我们在户外高温的活动当中，不管您是工作也好，还是健身也好，还是出去旅游也好，还是建议大家可能要适当的补一些这种电解质的一些饮料啊。 对。 啊，这可能更好一些、 嗯。 如果实在没有，其实家里边也能做，拿一勺盐，拿一勺糖，我觉得就能解决这问题，是不是？ 这个还是专业的， 还是专业的好一些， 对对对， 是吧？ 这个别咱别自己拿那个，因为这个我确实不是特别的了解。 嗯、 用 你配一下，因为过去你知道北京有好多高温的一些工厂，他们会做一些自己做的汽水 啊 那种汽水里边就稍微加一点 点 盐， 盐 哎、这可能是能够缓解一些这个方面的流失。 其实你对流失里边大、 嗯、 大会流失很多的，像氯化钠、 嗯、 这种对、 嗯， 就是盐的一些成分。 当然了、 嗯， 现在你们像这个医院里边专业的补液，它不是有配套的一些药品， 对对对， 啊、 有 能够 电解质一些，就是会局部去查一下你确丢失的哪些电解质， 嗯， 可以 然后。 对症性的去补一下 啊，这个基本上都能够查出来、 嗯、 是吧？ 对，可以查出来、 啊。所以如果发生那种，就像您刚才说的那种热晕厥， 嗯、 就是意识都有些模糊了，是不是应该是第一时间打这个120来？ 那肯定是， 嗯， 对， 就是 其实今年吧，我们已经碰到了有中暑的、 嗯，有中暑的， 对，有意识不清的这种表现， 嗯， 肯定是第一时间打120，这我们可能会输注一些。冰盐水啊等等，然后赶紧送到医院。 嗯，对，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多说一句，正好您也来哈。其实我们说到的120哈急救中心这个专业的这个说法，应该叫院前急救。 院前急救， 院前急救 对对对 就是在医院之前进行的这部分的急救的内容， 对对对对 是吧？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危险当中，在生命受到一些危险的时候，第一时间需要来进行的第一步的抢救，是由咱们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来负责的。 对，就是相对来说。在院内之前做的专业的急救， 嗯， 就由我们来做， 嗯， 但是还是就像您说的，这个您做这个节目，其实我们再到院前急救也不是纯第一时间，就是最这个各种外伤啊，或者各种疾病发生的第一时刻， 嗯， 其实还是希望 自己啊， 对， 自救 自救或者去。 第一目击者去救助他人，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到达现场之前更关键的。 更关键的啊，所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更多的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 对， 对吧？ 但是其实就像您说的啊，其实我们打120，其实如果大家没有学过急救，但是我们打了120，我们的调度指挥中心的调度的医生其实是会针对于不同的情况，就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一些中暑啊，包括一些需要外伤的止血呀、包括您说的比如说一些异物的窒息啊，这可能后边就会聊到的，这些都会我们调度指挥中心的医生都会指导大家进行 对 急救。 是因为我们多说一句，可能很多人以为比如说打个120背后就是一个接线员，其实在我们的急救中心他们的接线员是有医师的一些资质的， 是 吧？学过 急救医生， 急救医生他们通过电话也能够指导做一些判断，简单的一些指导哈。 对， 所以我们觉得跟他们讲详细讲清楚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是最为关键的哈。 对， 有机会再单聊吧，这话题就多了，就是一定要珍惜我们的急救资源，因为北京的急救资源确实在这么大的一个2000多万城市人口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当中，我们的急救资源还真的是很紧张，所以没有特别严重的一些，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喝醉的人哈，就是打急救电话，然后其实就是逗咳嗽，就是为了这个骚扰哈。 对 啊，这多说了一些，就是如何合理，包括有一些转院的，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着急的一些事情也是需要急救车的啊，就是这些一系列有以后有机会再单聊，就是如何合理的来利用急救资源哈。 对对对。 那咱们话会说回来，说到这个暑期的一些安全，您上次也提到了，就是溺水其实也在暑假当中非常常见，对吧？ 对， 就是我们有一些孩子家长可能也带着孩子说我们亲近一下大自然嘛，或者我们觉得哎眼前就是一条小溪，我们趟过去就过去了，结果发生一些溺水的情况，是吧？ 对，也有。就是这种情况啊，反正确实尤其孩子，我们在现场如果能，我们在现场如果孩子能第一时间救上来，我们肯定是要做一些急救的措施的。当然这个尤其溺水其实是比较危急的情况，那我们等不到急救车到达之前，肯定我们就要做一些这个措施。 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如果有会水的、水性比较好的，或者有一些设施的哈，比如说救生圈等等，要第一时间把这个人从水里边给救出来，这是最为关键的，是吧？因为脱离这样的一种无氧的、这个缺氧的这种环境是最为关键。多说一句啊，就是一定是你救人的时候，这显得就更重要一些。你救人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没错， 对吧？ 所以我们一般尤其讲溺水的时候，或者跟大家在科普溺水这种急救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不鼓励我们下去救人， 不鼓励， 我们不是专业的人员，所以我们在水下、在水中对病人进行施救。当然我们有专业学过这个水 下 中急救的这种，但是如果不是，大部分不是专业的人员，我们肯定下水会有一定的风险， 是我们不建议大家是这样去做啊，包括身边的一些人也不建议大家啊。 没错。 那如果比如说把这个人从水里边已经救上岸了哈，如何来判断什么样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些是比如说赶紧心肺复苏啊，就是心肺复苏来进行，但是也看到过有些人家明明喘着气儿睁着眼睛，结果上来就给人摁的，是不是？ 对，现在确实这个自媒体很发达，所以在很多时候各种急救的第一现场都能拍到，都能看到，很多是正确的，但是确实像您说的也有一些不正确的情况，就像您说的，确实这个病人还喘着气，恨不得睁着眼，然后就再进行心肺复苏，所以这还是急救的整个的这个科普培训不到位哈。 来说说， 要做 说说这个心肺复苏什么时候使？这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心肺复苏啊，首先我们还是要判断一下这个病人的呼吸和脉搏。对，看一下。首先，其实我们第一件事是来判断一下病人的意识。看意识是不是清楚。如果意识不清楚，我们肯定是要去招援的。那这个病人救上岸来，当然招援可能在之前，比如说拨打急救电话呀， 叫人呢， 一些救助的一些装置啊，这些可能在病人溺水的时候已经做了，我们可能已经到达现场了。那么我们首先到达现场之后，就是这个病人救上来之后，我们还是要判断一下病人的意识， 拍打他，叫他名字，是不是应该简单的 呼唤他就可以，拍打他双肩呼唤他。这个病人没有意识，或者说这个病人叫不醒，那我们肯定是比较危急的情况了。那我们下一步，如果招援这步已经做了的话哈，我们下一步就是来判断非专业人员，我们只是来判断他的有没有呼吸就可以了。我们是来用这个5到10秒钟的时间来 判断一下病人有没有呼吸。 嗯 嗯，如果这个病人没有呼吸的话，那我们就视为他是需要心肺复苏， 需要心肺复苏的哈 情况。 嗯， 对，我们就要开始进行心肺复苏。 嗯， 当然对于溺水的病人来讲，由于他其实更主要的就是一个气道的一个异物，其实就是一个异物 哈， 对，异物的一个阻塞。 嗯， 就是一个水嘛，这样也算一个异物。那我们更重要的是开放气道。 嗯， 所以针对于溺水的病人，我们判断他没有呼吸之后，我们首先是要进行5次的人工通气。 人工通气啊？ 对，就是我们要做捏住鼻子，然后要嘴对着嘴进行5次的通气， 就是吹气，吹到这个， 其实就是吹气，让他这个气道里面进行吹气。那么进行5次的吹气之后，如果他没有任何的反应，我们就要进行以胸外按压开始进行按压通气，按压通气这种， 这样做心肺复苏的， 做心肺复苏。 嗯， 对， 因为还看过一些，因为网上现在这样的视频也比较多哈，就是有一些小孩溺水之后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我看过有倒挂着背着孩子跑的，我 放到牛背上，然后牛跑，然后有给他挂在 后背上跑的， 这些都见过。也有，其实就像您说的这个，最后反正网上说按照这种方法救，最后病人也活了。反正这个专业的这个通就是一些。怎么说，就是这些 医务工作者专业的急救师啊， 专业的文献也好，专业的一些循证医学研究也好哈，还是以这种专业的方式来进行急救。 是， 像那种方式也有可能给他救过来，但是确实不是我们专业提倡或者专业鼓励大家去做的一种方式。 而且因为面对生命啊，就是这种生命只有一次，你比如说挂着脖子后边跑哈，他可能想是想把孩子这个喝进去的水给倒出来啊，或者是怎么样呢？其实这种做法不见得次次管用，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还是以这个专业的心肺复苏来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面对生命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以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没有第二次， 没 有可能这次管用， 对对对， 但是下次不一定管用。 那比如说他喝那些水，或者我们看到有些电视剧当中也那么表现啊，说这缓过来之后会吐一口水，会有这种情况吗？ 其实他吐出来的水是他腹部的水， 就是肚子里的水， 肚子里的水， 肺里边是， 对，肺里边它也可能会有很多水，但是就因为溺水嘛，其实溺水的第一就是人体的第一反应，其实是喉部是痉挛的， 痉挛的， 对，它是水其实是进不去的， 嗯， 当然痉挛的同时，病人也会出 现气道这 种窒息，对，但是当他长时间在水里面的话，他气道痉挛到一定程度，他可能就松开了，这时候大量的水可能就灌进去了，所以我们吐出来的水也是腹部的水，然后肺里边的水可能我们在胸外按压的时候会挤出来一部分，但是当然还会有一部分，所以这个病人救活之后，或者这病人恢复呼吸之后，我们要送到专业的医院。当然大部分的这种溺水的情况在后续治疗里边也会出现肺部感染， 也会有哈， 对，当然这就是可能 后续的治疗， 对对，肺部里边有水造成的， 是， 这是后续的一些治疗。 那现在随着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科普哈，以及像很多的一些单位有一些的责任心嘛，包括一些景区也会配置这个 AED 的就体外除颤的设备， 这个 是不是也是在这种比如说意识昏迷需要心肺复苏的过程当中能够使出来？ 对，没错，就像您说的，这个在AED 其实是很管用的， 很管用的， 对，在溺水的时候，刚才说到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其实在这个中间，如果我们取到了这个专业的仪器，我们是要把专业的仪器贴到这个病人身上，然后让他去分析这个病人有没有室颤的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室颤用 AED 进行除颤嘛，对，所以这个一般来讲溺水包括一些猝死的这种情况，室颤如果我们是在第一现场，很大程度这个病人会出现这种我们需要 AED 来进行操作，就是出现室颤除颤的这种表现，我们用 AED 来操作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就是一个傻瓜机器啊，那基本上属于大家即使照着它的说明或者照着它语音的提示， 对 啊，就能够 语音提示 啊，就能够来能够使用起来，是吧？ 对，对， 所以也是希望更多的一些单位能配置啊，这个话说起来又多了， 对，这个也是 我们这个急救改革里边 几个重要的内容， 对，也是增加这个社会的这个急救资源、急救这个设施的一个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让配置 AED、包括现在地铁里很多 都 配置， 对， 都 会有哈。 对， 嗯，说到今天我们跟韩大夫一块来聊聊有关暑假的一些安全哈。那说到这个暑假的安全，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小孩子，两三岁、一两岁的小孩子，在家里边玩耍的时候，会有一些气道异物，吞咽一些东西哈， 对， 常见可能会发生一些窒息的情况，我们从媒体当中也会经常看到常见的一些容易发生气道异物的。我看哈、我看小孩吃那个果冻是最为危险的， 对，没错， 是吧？ 果冻啊，包括有些孩子确实往嘴里就搁一些 乱七八糟东西， 对对，乱七八糟东西， 钢镚儿啊。然后我还曾经在媒体当中看过小孩也咬那个铅笔啊，铅笔头 啊， 那后边可能会有一些不符合国家，因为我国家是有规定的，就是他那个铅笔头一定要有窟窿眼儿，就是一定要通气的那种。 对， 有一些不符合规定的，可能咽下去之后也会堵塞气道。 对，所以就是，当然，其实，在院前哈、确实我们遇到小孩异物窒息的、急救车接到的不多， 不多哈。 原因可能我觉得还是小孩比较便于、一是便于抢救、二是便于直接给他送到 医院去， 对、所以可能等不到我们急救车到现场、 但是我觉得就像您一定要普及一些急救的方法，像这种海姆立克的这个急救法是不是对于气道异物 是 非常管用的哈。 对，现在各种也都是在说这个各种异物窒息的这个冲，其实它就叫腹部冲击法， 腹部冲击法， 对，海姆立克手法就是腹部冲击法。我们针对于异物窒息的这种，包括孩子包括成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当然对于那种小婴儿在怀里抱着的那种，我们可能就是要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要把它就是头向下， 翻过来， 对，背朝上，我们进行拍背、然后再进行再把头朝上进行这个按压胸部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异物窒息的解除。 这个其实挺凶险的，因为每次听到一些新闻报道当中有一些孩子就是因为异物窒息没有抢救回来，因为时间太紧迫了。所以我觉得像海姆立克法啊，海姆立克手法在网上都会有很多的视频啊， 没错，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看看，去学习一下哈、 对， 掌握一门技术，我觉得掌握一门急救的这个技术啊，能力和知识非常的关键啊。 对 啊， 其实就是确实有很多去我们那培训的学员啊、也是说就是你去培训你去学很重要，但是你真的能在那种关键的时刻能去上手、这个可能需要你更多的练习、你有足够的 能力，自 信，对，有足够的自信你才敢去上手、所以还是就是大家去网上学习也需要大家不断的去练习才敢去上手。 是，所以我觉得在暑假呢也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就是首先是防患于未然哈，就是这些风险我们尽量的要排除掉、因为很多的风险都是其实可以规避的哈。当然另外就是我们要学会正确的拨打120哈，就是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拨打120，而且要跟这个120的接电话的这个工作人员讲清楚什么位置啊、伤情啊等等啊，这些 很专业。对，当然如果您对拨打急救电话不是很专业、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调度员 也会问 引导你去把各个他需要的一些 关键 的信息收集到。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急救中心的韩鹏堂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讲一些急救方面的一些知识哈。 一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